终身享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 69块钱订购半个月瑞麟羊奶粉的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提醒还没有参与过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通州区的董女士说，本来我还以为69元喝羊奶粉只是个噱头，没想到还真给送来了。只要每个人就给订20盒，这以后啊再订就得花99元一盒的价格了。还有家住丰台区的何先生说，我已经连续打了2天的电话，好不容易才打进来，本来想着给家里的每个亲戚每个人订上一套，这没想到每个人只能订2套。要我说啊，难得举办一次活动就应该敞开来订，怎么还有限定盒数呢？ 解释一下，瑞麟羊奶粉在享购时间已经有10年的合作了，在北京推荐也有4年了，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您在商超或者是包装二维码上都是可以查看到的。之前活动当中的直供价格一直是99元一盒，但是今天年终大促，一盒才69块钱。之所以一组10盒，每个人限定2组，是因为啊，第一，本次活动全国享购电台只有10000盒的返利羊奶粉，备货已经告急，因此不可能敞开来订购的。第二，本次年终大促的活动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国人可以有机会品尝到中国的好羊奶，因此必须每个人限定2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我们已经猜到本次瑞麟年终大促的活动会非常的火爆，但是真的备货有限，10000盒的69元的瑞麟羊奶粉估计也推荐不了几天了，所以建议您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参与活动。一旦10000盒的瑞麟羊奶粉售完，活动就会全面截止，到时候您再想用69元的价格来订购到原价258元的瑞麟羊奶粉的话，那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211的蔡女士说，国外代购的羊奶粉都是大几百的，你们才69块钱一盒，这价格差距也太大了吧？品质能是一样的吗？您可能不知道啊，其实细心的朋友都会发现，很多国外代购的羊奶粉的产地标注上都是 China。而中国的奶山羊主要生活在秦川平原一带，特别是陕西富平县，那可是中国的奶山羊的基地县，拥有着几百万只的奶山羊，延续着传统的放养模式。 没错，从早上5点多奶山羊就被羊倌们赶上山之后，整整一天都在山上吃着新鲜的青草，喝着清澈的泉水，一团团白云在山上活动，就算你想追赶它都不一定跑得过羊群，要不然牧羊人为什么要骑着马追赶羊群呢？所以也只有这样健硕的奶山羊才能产出新鲜安全营养的羊奶来。而价格之所以差距大，是因为中国的羊奶被出口到国外，又从出口进口到国内，更何况还有各种的加工工艺，各种的流通渠道，各种的商场入驻，人员费用等等，这才是价格差距的重要原因。 那今天您不用纠结了，民族品牌瑞麟羊奶粉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荣获了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以及陕西省乳品安全协会颁发的经营诚信奖及液态奶质量管理优秀奖等多项殊荣，同时又是中国人保承保质量的，所以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而价格您就更不用纠结了。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不用花直供价990块钱，只要690元就可以喝上整整5个月的羊奶粉，划算到每个月才138块钱，每天只要4块多钱。但是提醒各位，10000盒的返利羊奶粉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还没有打进4007106108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10573940551840206031。

凭着一波饭一瓢饮流浪到了长安。就在他贫困潦倒的时候，认识了富平侯张伯。张伯觉得他很有才能，于初元二年推荐他为茂才。一切都看似出奇的顺利，却不料在等待安排职位期间，陈汤的父亲却死了。陈汤听说之后，那是非常的悲切，嚎啕大哭。然而悲切大哭之后，他却仿佛大彻大悟了一般，决定为了前程不回家奔丧。他的原意是，只要当了大官，九泉之下的父亲一定会原谅他的。可是我们要知道啊，在那个年代，对奔丧守孝十分的看重，这件事被人检举，陈汤因此就被关进了监狱进行反省。后来他又得到了贵人相助，终于被任为郎官。但是饱经坎坷的陈汤并不以此满足，按照汉朝的规定，成为郎官仅仅意味着进入官场，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获得升迁。出身卑贱像自己这样的，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到边塞建功立业。因此陈汤多次主动请求出使外国，直到公元前36年，汉元帝任命甘延寿为西域都护的时候，他同时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这对陈汤来说是个机会啊，而把握机会的人往往就体现在细节上，所谓的细节决定成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启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咿呀，关云长是圣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把握机会的人往往体现在细节上，所谓的细节决定成败。但从这一点来看呢，陈汤无疑就是典范。不通地理者不为将才，在奔赴西域都护幕府所在地的路上，每经过城邑山川，陈汤都要登高望远观察地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到达目的地之后，陈汤四处打听关于北匈奴的情报和动向。做完了这些事，他站出来了，对甘延寿说了这样一番话：置之古都侯单于远遁西域之后，汉朝边境虽然暂时安定，但是西域各国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置之古都侯单于凶残好战，联合康居，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在吞并乌孙和大渊之后，北攻伊犁，西取安西，南击肉汁，最后把整个西域都占为己有。到那时，置之古都侯单于就会成为西域大患。而此时西域各国都还处于观望的态势， 如果汉朝对古籍之死没有任何说法，如果听任北匈奴这一支在西部继续壮大，到底是该和汉朝走，还是臣服于北匈奴？甘延寿就问了，那怎么办？陈汤回答得干净利落，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随后他提出具体方案，趁置之古都侯单于现在还城不坚攻不强，没有险要地势可守，发动我们边境的屯田士兵，再联合西域各国人马，一举发动进攻，置之古都侯单于必然无处可逃，死无葬身之地。结论就是，如此一来，你我二人将成就千秋功业。对于陈汤的高谈阔论，甘延寿很欣赏也很赞同，但他说要等等，先写报告申请，等到朝廷批准再行动。陈汤就对他进行了劝说，首先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战机瞬息万变，机会一旦错过就不再拥有，只有及时把握住这个机会，才可以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们西域都尉府远离汉朝中央政府108000里，如果做申请，对敌情不明，势必适得其反。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叫我来一个先斩后奏。甘延寿眼看陈汤大道理讲了一大通，大有没完没了的架势，就打断他了。不好意思，没有接到皇上的诏书，我是不能乱做主张的。主官不同意，身为副职的陈汤也只能一声叹息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有感应，还是纯属巧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甘延寿突然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据说要躺在床上休养，不能参与管理了。陈汤自然就成了代理主官，他没有让机会溜走，做出两个大胆的决定。第一，以都护名义假传汉朝圣旨，调集汉朝在车师地区的屯田汉军。第二，集合西域诸国发出征召令。一听说要讨伐置之，15个西域国家都派兵前来助战，其中就包括乌孙。人声鼎沸，战马嘶鸣。就在陈汤准备出兵之际，卧病在床的甘延寿才知道消息，但此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甘延寿虽然怒发冲冠，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也只能默认了。不是有这样一个预言吗？有一天，一只乌龟被一只狐狸给抓住了，乌龟紧紧地把脑袋和四肢缩在它的壳里，让狐狸没办法杀死自己。狐狸吃不到乌龟的肉啊，心里边十分的着急，恶狠狠地就对乌龟说了，我要把你扔到火里边去烧。乌龟就回答，谢谢，我正好感到身上发冷呢，你能帮我烤烤火那可太好了。狐狸立刻把叼在嘴里的乌龟扔在了地上，他说，我要把你扔到水里去。乌龟立刻惊恐地请求，狐狸大哥饶命吧，你把我扔到水里边，我会淹死的。这狐狸一下子得意起来了，叼起乌龟就跑到了池塘边，把乌龟扔到了水里。于是这乌龟得意地伸出了头和脚，悠闲地游到了池塘深处。甘延寿和陈汤当然就不是乌龟了，但是他们有乌龟那样临危不惧的硬气和善于运用乌龟的计谋。下面就来说说他们的精彩表演。建昭3年， 正是寒风刺骨的冬天，大汉王朝西域都护齐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统帅四万汉胡联军向康居挺进，大军分成六路纵队，其中三路纵队沿南道越过葱岭，由大渊进入康居，另三路纵队由北道横穿乌孙进入康居。一句话，南北两军约定在康居会师，不见不散。甘延寿、陈汤统帅北军走到田池西岸的时候，遭遇刚刚从乌孙国都城赤谷打劫满载而归的康居父王。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啊，陈汤大手一挥，汉胡联军在弹指一挥间就把康居父王那几千骑兵杀的是丢盔卸甲。陈汤把夺回来的物资全都物归原主，乌孙国臣民感激之余，纷纷以实际行动来抗凶援汉。有了乌孙国的支持，陈汤的信心更足了。进入康居国境东部之后，立马做了三件事。首先是严明纪律，不准烧杀抢掠，凡有犯者一律格杀勿论。第二，欲以威信，结交康居当地颇有威望的贵族人士涂墨，两个人歃血为盟，永为兄弟。第三，收集情报，挨家挨户地走访当地怨恨置之古都侯单于残暴的康居人，打探和了解匈奴人的实情。三管齐下，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在康居向导的指引下，汉胡联军势如破竹，直捣30里开外的置之古都侯单于城。眼看陈汤的多国部队如同天降，置之古都侯单于先是震惊，随后是茫然，最后又恢复了平静。为了让自己有充足的备战准备，他决定以缓兵之计来忽悠陈汤。于是他立马派人去质问陈汤，你们数万大军开到这里想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置之古都侯单于不是说愿意归顺我汉朝，愿意把儿子送来当人质吗？汉朝天子十分重视，特发兵前来相迎，麻烦单于把儿子交来，我们立马就东归。听了陈汤的这番话，那特使是暗暗叫苦，只好回去向置之古都侯单于进行了汇报。置之古都侯单于就接着忽悠，行李还没有准备好，再等几天吧。陈汤又反着忽悠，没关系，你们慢慢弄，我再给你们几天时间准备。接下来两个人心知肚明，却都瞒天过海一般装着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交往了几个回合之后，该准备的都准备的差不多了，陈汤来实的了，他故作生气，我等远道而来，粮食也快吃完了，你们那边却一味拖延，是何道理？莫非置之古都侯单于戏耍于我？话已经点明了，忽悠到此为止，接下来双方只能开打了。战幕随即正式拉开，汉胡联军挺进到都赖水畔，离敌城只有3里之处扎营。置之古都侯单于现在心里边很自信，他相信最终的胜利属于他们，因为他们拥有天时和地利。可是呢，他不会料到陈汤却拥有人和。果然，首先是置之古都侯单于派出一支100多名匈奴骑兵组成敢死队，直冲汉军营垒而来，目的只有一个，投石问路。结果陈汤是毫不手软，让他们留下了买路钱，所有人的人头。 头十问路失败以后，意味着天时散尽，匈奴士兵只好闭门不出。他们对地利优势还是很自信的。接下来就看汉胡联军的攻城表演了。攻城前，甘延寿和陈汤下达了总攻击令，听闻鼓声直扑城下，四面包围，各就各位，开凿洞穴，堵塞门户，盾牌在前，强攻在后，齐心协力，攻城必破。随着震耳欲聋的擂鼓声，汉胡联军像蜂窝一般的涌向了城楼，顿时间杀声喊声响成了一片，弓箭密密麻麻地射向了城楼。单于城是一座土城，另有两层坚固的木城。匈奴人顽强抵抗，从木城栅栏里边向外放箭。因为拥有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汉胡联军伤亡惨重。眼看强攻的效果并不好，甘延寿改变了战略部署，命令士兵由放箭改成放火。木城那最怕的就是火呀，结果汉胡联军的火成功地烧掉了置之古都侯单于的外城，匈奴士兵只好全都退进了内城。没有了天时和地利的绝对优势，置之古都侯单于知道自己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了，不逃出去会死，逃出去也会死。为什么呀？那周边国家哪个没受过他的荼毒啊？就连和亲的康居国公主都被他给杀了，天下之大，有他安身之地吗？为了生死保卫战，置之古都侯单于实行了全民总动员，连他的几十个大大小小的阉职都被迫走上城头去守城。置之古都侯单于原本以为把自己的老婆都派上阵，肯定能起到以身作则、稳定军心的作用。可是啊，这些红颜注定将成为祸水。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不仅没帮上忙，反而成了汉胡联军设靶子对象了。眼看着大大小小的老婆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倒下一大片，本来就怜香惜玉的置之古都侯单于那个心疼啊。就在他心有旁骛之际，就听啪的一声响，一支箭正中他的鼻子。这一箭还不至于丧命，只是让置之古都侯单于破了相，毁了容，但却胜似致命啊。他严重地摧垮了匈奴士兵的斗志。面对敌人的退缩和胆怯，甘延寿认为发动最后总攻的时机到了。可就在这时，战场上风云突起，置之古都侯单于的救兵到了，康居国的一万多骑兵从汉军身后杀了过来。置之古都侯单于杀了康居国公主，按理说康居国没有救他的道理，那这只能这么理解了，可能后知后觉的康居王还不知道女儿已经被他给杀了，而置之古都侯单于的女儿又不断对康居王咬耳朵，所以呢，康居王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腹背受敌呀，甘延寿和陈汤并没有慌张，他们两个商量之后达成了一致意见，抛弃已经是鸡肋状态的置之古都侯单于，全力对付康居军。趁着夜色，陈汤带有一队人马绕到康居军的后面去了。其实呢，这是一场偷袭和反偷袭的较量。康居兵分成十几队，每队一千多人，奔驰嚎叫，那个气势是志在必得。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汉胡联军先对康居兵展开了艰苦的防御战。他们知道，只要能多坚持一会儿，成功的希望就会多几分。果然，康居兵多次进攻都没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士气不免有所低落。坚持到天蒙蒙亮的时候，他们终于扛不住了。康居兵就单方面地宣布休战，等吃饱喝足恢复了体力再战。事实证明啊，战场上这种单方面的休战是无效的。他们屁股还没坐稳呢，就听到背后是杀声四起，回头一看，汉朝大军像天兵天将一样就全都涌现出来了。偷袭反成了被偷袭，康居骑兵在甘延寿和陈汤的夹击之下只有逃命的份儿了。10000多人马，逃出来的不到1000人，这康居骑兵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丢盔弃甲。在汉胡联军和康居骑兵进行偷袭和反偷袭的时候，置之古都侯单于在整个过程当中却充当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看客。断援之后再没有悬念了，就看甘延寿和陈汤如何进行瓮中捉鳖了。捉鳖行动使汉军侯杜勋成了幸运儿，他第一个冲进宫里，把置之古都侯单于的脑袋给砍了下来。陪同置之古都侯单于一起上路的还有他的妻妾、太子、王公等1518人，可以说浩浩荡荡，触目惊心。另外还活捉樊木145人，俘虏匈奴兵1000多人，另有匈奴开国100多年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全部分给汉军士兵和参战的西域各国部队。这正是汉家男儿戍边关，纵横沙场未等闲，千里远袭斩首处，一剑封喉震天山。拿破仑曾经说过呀，上帝总是站在物质力量强大的一方作战。甘延寿和陈汤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汉朝的强大，充满硝烟的战争就以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结束了。甘延寿和陈汤接着来了个两步走，一是亲自把置之古都侯单于的首级押送回长安，与此同时为了消除先斩后奏的隐患，他们写了一道奏折快马加鞭地上交给汉元帝。奏折原文如下：置之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陈延寿、陈汤将一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秉应，陷阵克敌，斩置之首及明王以下，以悬头高于蛮夷底间一十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据说这份奏书是陈汤的主笔，其词荡气回肠，千古流芳。可是让甘延寿和陈汤始料不及呀，就在他们用鲜血换来不朽历史功勋的时候，可面临的却是朝廷的严惩不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们新疆

相反，只隔几个月他又浮出了水面。原因很简单，他在边关吹风的当头，一不小心就消灭了匈奴大军，立下了大功。而正是这个大功给了石贤有机可乘的机会。原因是甘延寿出兵没有得到汉朝政府签发的许可证，考虑到自己出马目标太大，容易引起误会，这次石贤仍然选择穿新鞋走老路的传统路线，唆使别人到汉元帝面前将甘延寿的军。也正是因为这样，新上任的丞相匡衡得到了一展才华的机会。一提起这个匡衡呢，我们就会想起两个很经典的成语：凿壁偷光，借书苦读。这个匡衡是东海人，他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家庭出身，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年轻的时候家里穷，白天给人做故宫维持生计，晚上才有时间来读书。不过呢，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他就没办法看书了，所以匡衡的内心非常的痛苦。他的邻居家里边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里都点起蜡烛来，把屋子照得通亮。有一天，匡衡鼓起勇气就对邻居说了：我晚上想读书，可是呢，我又买不起蜡烛，能不能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那邻居瞧不起他穷啊，就恶狠狠地回话：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的是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心里边却暗暗发誓：我要好好读书，将来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匡衡回到家里边，果然去找洞去了。他不是在地上找的，而是在墙上凿。他在墙上凿了个小洞之后，邻居家的烛光就从洞里边透过来了，他就借这样微弱的光线读起书来，渐渐的就把家里边的书全都读完了。匡衡上演完凿壁偷光之后，马上又上演了借书苦读。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匡衡对知识的渴求到了痴迷的程度，为了让自己能读到更多的书，学到更多的知识，他决定卖身求书。同乡有个富翁，家里边有很多的藏书。有一天呢，匡衡干脆直接卷着被褥铺盖，直奔大户人家门前，用乞求的口气对主人说了：请您收留我吧，我给您家里白干活，我不要钱，只是啊，您让我读您家的书就可以了。这个富翁被他那种勤奋好学的精神给感动了，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匡衡就有了极好的读书机会。史书上说呢，这个匡衡精力充沛，超越常人。富翁家里边有非常多的藏书，再加上匡衡本人的勤奋努力，终于把他造就成为一位学问渊博的学者。当时的读书人中流传着这么几句话：吾说诗，匡衡来；匡说诗，解人疑。可见他声誉之高，当时的许多读书人都拜他为师，跟他学习。可是呢，匡衡的仕途却并不平坦，相反，可以说是荆棘密布。根据汉朝的规定，博士弟子掌握六经中的一经，就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官职，考试得甲科的可以做郎中，得乙科的为太子舍人，得丙科的只能补文学掌故。 而匡衡同学不知道是心理问题作怪还是什么原因，参加了9次高考，前8次都是榜上无名，直到第9次才花开一次，结果也仅仅是过了最低的分数线，丙科。得到的职位是太原郡的文学组史，连小小的芝麻官都不算。汉元帝即位以后，因为他爱儒及儒，就任命博通诗经的匡衡为郎中，迁为博士。这时候正值儒学派的铁三角和宦官派的四人帮勾心斗角之际，京城长安一带发生日食、地震等灾变。刘更生上书说，这些灾变是因为汉元帝重用小人所致，最终被石贤等人反告为诬告罪，贬为庶人了。而我们的匡衡虽然没能参与比拼，但也对汉元帝来了个上书，说的确切点呢，是一封劝告书，提出了4点意见：1，减公使之度，省迷利之事，考制度，修内外，尽忠正，远奸佞；2，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力，显洁白之士，照无欲之路；3，在百姓中推广道德教化；4，弘扬礼让仁和之风。匡衡的奏疏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汉元帝看后是一改常态，居然大为赞赏。也正是因为这样，匡衡马上被迁为光禄大夫和太子少傅，后来又把他升为御史大夫。建昭3年，丞相韦玄成病逝，匡衡继任丞相，并且被封为乐安侯，辅佐皇帝，总理全国政务，可以说是一飞冲天。可是呢，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匡衡的官位虽然已经到了极限了，但是权力却远没有达到极限。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权力被宦官派的石贤等人给架空了。此时的石贤想要拔去眼中钉、肉中刺、肝炎瘦，他这个傀儡丞相就成了工具了。话说石贤出面，正人君子匡衡自知得罪不起，他也只好违心地当了一回小人，勉为其难地上书弹劾甘延寿，说他假传军令，擅自动兵，犯了以下7项罪和过失罪，请求汉元帝从严处罚，以儆效尤。汉元帝本来得知甘延寿和陈汤消灭了心腹大患北匈奴，沉溺在蜜糖罐里边，但接到丞相匡衡的上书之后，觉得事情很严重，就立即派出司隶校尉，传令塞外官员拦截和核查甘延寿和陈汤部众。甘延寿似乎早就料到这样的结果了，他就自我解嘲地对陈汤说：擅自用兵，后果就是这样。陈汤就回答了：我等汉胡军民团结一心，浴血奋战，才把置之古都侯单于消灭，如今立下举世战功，胜利归来，皇上却要拿我们的人头来治罪，这分明是为置之古都侯单于报仇雪恨呐。陈汤是这么跟甘延寿说的，也是这么向汉元帝申诉的。汉元帝听了陈汤的申诉，终于明白了，消灭置之古都侯单于对大汉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现在处罚甘延寿和陈汤，那于公于私都说不过去。明白了这一点，汉元帝不但收回了成命，还下达了一道圣旨，命沿途郡县官员热烈欢迎， 热烈接待西征大军。那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啊，石显就着急了，他只好暗示匡衡再度上书。匡衡没办法，只好硬起头皮写了一份奏章，再次重申擅自用兵的坏处。这个汉元帝呢，他本来就像墙头草一般，一看奏章又觉得有道理，如果举国上下将帅都擅自行兵，那将变成国将不国。就在他又要倒向石显和匡衡这边的时候，刘更生呢，不对，现在啊应该改名叫他刘相了。自从两次上书都惹祸上身之后，他已经两袖清风，感叹身不逢明君的同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刘相出面了。此时儒派的四人帮早已经灰飞烟灭，但他却是漏网之鱼。虽然此时已经是落寞的不能再落寞了，但他并没有灰心，也没气馁。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出现了，再次上书。西域都护延寿复校魏汤，乘胜之日以神灵，总百蛮之军及成国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献康居屠重城，斩智之之首，扫古籍之耻，勋莫大焉。总之呢，就是请求汉元帝封赏大功臣甘延寿和陈汤。也不知道是不是刘向引经据典的华美辞藻感动了汉元帝，总之啊，这回他采纳了刘向的建议，不顾石显和匡衡的施压，下定决心封赏甘延寿和陈汤两个人。结果甘延寿被封为义成侯，官位提升为长水校尉，而陈汤被封为关内侯，迁升为舍生校尉。同时汉元帝还大赦天下，举国上下顿时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就在举国欢腾的时候，宦官派掌门人石显却借酒消愁愁更愁，因为他心里边藏着两把火呢。第一把火，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处理甘延寿的问题上，一向听话的汉元帝居然破天荒的对他视而不见，这让他感到很难堪。第二把火呢，是一个叫冯野望的人点燃的。也许大家还觉得冯野望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要提到他的父亲冯奉氏，那威名就无所不知了。前面已经说过呀，石显为了拉拢人才，主动推荐冯奉氏的儿子冯勋为侍中，结果好心没好报，反而被冯勋来了个反推荐。他在汉元帝面前大骂石显是专权误国的奸臣，弄得石显都下不了台了。面对冯勋的恩将仇报，睚眦必报的石显早已经把他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此时听说有人想推荐冯奉氏的长子冯野望为御史大夫，理由是德才兼备，也就是说呢，如果推荐成功了，他将位列三公。石显也不是吃素的，马上就弄出了个反推荐，理由是举贤避亲。冯野望才干那是没得说，可谓人中俊杰，他哪儿都好，唯一不好的就是他是冯昭仪的哥哥。陛下如果提拔冯野望，恐怕会被天下人误以为是出自私心。汉元帝听了之后就做出了批示，以后沾亲带故的不用，说闲话的不用。于是乎汉元帝把冯野望雪藏起来，任用太子少傅张谭为御史大夫。一言之威如此之大， 就那么一句话，就有这么大的威力。可见奸臣佞臣在治国方面一无所知，但在治军方面上却是游刃有余。石显终于在冯野望身上泄了一把火，心里边舒坦多了，但他并不满足，得寸进尺啊，要求汉元帝为他在宫中开一条后门，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我办公经常需要加班。汉元帝一看石显这么加班加点鞠躬尽瘁，感动之余自然就恩准了。秦二世是赵高指鹿为马，这个事儿大家都听说过，那纯粹是赵高显示自己权威的需要。而现在石显要求汉元帝为他开后门，目的也是一个，打造独一无二的权力。门开好之后，石显马上就来了个投石问路，他故意连续几天加班到深夜，待到半夜三更再出来叫宫门，值班卫士只好向汉元帝请示，而汉元帝大手一挥，说是他批准的。皇宫大门历来的规矩是戒备森严，闲人莫进，但就因为汉元帝的一句话，皇宫就成了石显自己的后花园了。从此以后，他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进出出。汉元帝不但准许石显享受走后门的特权，还把弹劾石显的奏章拿给他看。石显看着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了，这是因为皇上对他的厚爱引起大臣们的妒忌所产生的结果。面对着这样的忠臣，汉元帝对石显再次承诺，他以后会一如既往地对他好。这汉元帝也说到做到，以后凡是有弹劾石显的奏章，一律都视而不见。宦官派石显也因此而风光无限，权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话说置之古都侯单于被诛灭以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那表情就多了，首先是震撼。多年前呢，他被自己的死对头，也就是他的亲哥哥置之古都侯单于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归顺了汉朝。时过境迁，置之古都侯单于被汉朝消灭了，那震撼力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其次是高兴，他的死对头被甘延寿和陈汤给灭了，那没有不高兴的道理。最后就是茫然，少了置之古都侯单于这个羁绊，他却突然有了一种兔死狐悲的凄凉感。对于他来说，此时的汉朝人口强大，军事强大，什么都强大，而匈奴这个民族将要何去何从，呼韩邪很是茫然。于是乎，靖宁元年，也就是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的第18个年头，他第三次单身来到长安朝见汉元帝，这次是更加的毕恭毕敬，诚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愿守北皇，累世称臣。也就是因为呼韩邪单于的这句话，产生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昭君出塞。呼韩邪单于为了保住匈奴最后一支血脉传承下去，提出累世称臣的方案，还是穿新鞋走老路，沿着祖辈们的套路和亲。汉元帝一看又多了一个匈奴单于女婿，那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啊。从最开始的刘邦要把鲁元公主作为和亲的牺牲品，到后来的汉朝统治者一代比一代聪明，

上医院拔颗牙，到我这儿就能拔四五颗。啊，上医院拔四五颗，到我这儿就能把他满口牙都给拔了。 你说， 便宜，便宜货就会有人来。搞不好影响一出去的话，哎呦，全国各大省市都来，咱们国家人口10万亿呀、啊。 那就发财了是吧？那都来了，他忙得过来吗？ 忙是肯定忙不过来。到时候你把你师兄弟都给招呼来，每人手里拿把老虎钳，把排着队的人家都给我拔下来啊！ 师兄您放心吧，我们哥就到时全听您的。 为了发大财，干这 真好， 酒有的是。 好，师兄， 感觉怎么样？ 师兄，我已经到了给人杀了都不知道的感觉了。 我也到了啥事都干得出来的时候了。你让我拔哪个牙还没说呢， 你随便拔，爱拔哪颗就拔哪颗吧。 拔错了怎么办？ 不就一颗牙吗？是吧？为了咱能发大财，甭说一颗牙，就是把我满嘴牙都拔了，你算得了什么？ 张毅，小子，记住你师父今天讲的话，有朝一日你师父发了大财，我把你满口的牙都换成新的。 吃，我但吃东西太累呀、 啊。你怕什么呀？这不漂亮吗？行，到底哪一个疼？ 就是左边上面第三颗。 左边，左边，左边，这边。 那是左边， 这边左边吗？ 这是左边， 这边， 这是您的左边，这是左边。 啊，对，这边，左边上面第三颗，是不是？ 对。 这地方拔下不顺手啊，怎么回事？ 这个，哎呦， 这一颗吧。 哎喂，这是第四颗。 我瞅着是第三颗吗？ 对，我拿舌头一捋是第四颗。 怎么看跟捋字不一样呢？ 那肯定不一样。 你看，这个第三颗吧， 是第三颗。 我用舌头捋不捋第三颗吧？ 是第四颗。 看准了， 看准了。 好好， 来吧， 来 吧， 一、二、三、四。下来了，下来了。 哎，师傅您真行啊，是吧？还有拔了牙，一点都不感觉疼。哎，师傅，不对啊，我的牙还在上面了。 怎么可能呢？你那牙在上面，那我……我在怎么一个窟窿？怎么一个窟窿？ 师傅，您现在脸都是血。 怎么回事？发财没发，怎么把自己牙给瞪下来了？ 我师傅赶紧走吧。 总结总结，失败时候是成功他妈妈，对不对？ 你人家回医院再总结了，师傅。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当我离开他的时候，好像那哈密瓜断了花芽。太阳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当我和她分别后，好像那杜涛牵挂在江上。相见，青石归来多大，尔汗归在下。当我有你留着有的时候，好像那雪纷飞过乱头。 传奇人，花开花落几春秋。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要结合季节的气候，我们要把这个身体作为五脏相对应的，我们要抓住时机。夏天，夏天通心，那包括不仅仅是指着心这个脏啊，这个心脏不仅仅是这个，它呢要反映到全面啊，全身。它首先第一，它有心经啊。为什么食指能连心？它有一条经络通心，所以讲这个心啊，它范围比较广。所以我们借助一个手上的心脏点，实际上它就一个心经啊。它不仅仅能够查病，而且它还能够干什么？预防，在危急时候啊，它还可以救人。既可以救人还可以自救。去理解心，大家知道哦，与经脉有关系。这个心连血液都包括，心主血嘛，所以它包括血，同时里边还有脑的含义。脑缺血啊，脑缺氧啊，中医不好学啊，就在这儿了。我们在讲夏季养生的时候呢，我们要把一些基础知识要和大家讲，还要结合呢现在的一些临床上常见的病啊。你们说有的人心脏不好，后背疼，所以后背疼我们不要单纯的想到哦，我背部那怎么回事啊，一定考虑到心脏是不是有问题。说我们怎么知道是这个后背跟心有没有关系呢？这我们可以告诉你后背的胸椎长开二横指就是我们脊椎骨的中线嘛。二横指这是一个膀胱经这个膀胱经的第五胸椎这个地方去按，哇，有的人轻轻一按疼得不得了，甭问了，你这个后背疼就是心脏不好。心脏我们要给它定位是人体的五脏重要一脏，中医把心脏视为什么？君主啊，主宰嘛，我们老百姓怎么认识它呢？发动机，发动机一停摆，预示着生命结束，所以发动机不能出问题。说我心脏有点毛病，对不起，要害部门发动机 在那儿出问题，那是一点问题吗？心脏非常关键，一点毛病都不能出。心脏一停，哦，人的生命结束。我们把它的重要性给说清楚了，引起大家对心脏的呵护，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预防为主？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给大家讲，讲什么？有形于内，必形于外。他心脏出了问题，他必然他有表现啊，这个你要知道。可是呢，他不知道什么样的表现，就预示着你心脏不好。你比如说十指连心，我们就看你手指，我们就能观测你心脏好与赖。十指连心嘛，特别看末梢，看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啊，应该和其他的这个啊皮肤，手上的皮肤应该颜色是一致的。但是你看看心脏不好的人，轻则是什么，手指的肚发暗了，严重的时候就发青了，发青的时候知道，但是呢就是颜色深暗红的时候没有敏感。这个我一边说，大家可以去观察啊，这就叫自查啊。你把这个健康怎么叫对自己身体负起责任来，春天的时候我们讲的是拼你的肝如何，到夏天的时候拼你的心脏如何啊，你跟着我们这感觉走，然后你去查你的手，从手指的肚接着往下查，查你的关节指纹，关节指纹这个血管看不出来了，哎，有的人就看出来了，看出什么是青，是紫色的，很明显，这手指肚下边这指纹，关节的指纹在下边，这两个吧，都发现什么青紫色，甭问了，心脏不好。这是第二步，我们可以查出来。第三步就是我们的手上的心脏点，我到了全国走了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吧，一定把这个手上的心脏点的按摩一定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你不管他现在他用不用，你教给他，他现在可能不重视，等突然又想起来，他没着没落的时候备注，就这个稻草可能就救他的命。不要纠结他信不信呢，他感谢不感谢，不要管那么多，你就把这个知识提前给他输入。可能新朋友还不知道心脏点在哪，那老朋友都知道啊，不但老朋友知道，老朋友还去宣传，是吧？看谁心脏不好，还给人去查去了。他怎么查？把手心朝上，看看第四指和第五指啊，这个指头缝的下面，手心呢，第四指头和第五指往下看，下到我们的手的横纹的上边，手指缝的下边，手横纹的上边，发现隆起没隆起像花生米形状的一个小鼓包，有的人特别明显，那就甭问了，心脏不好了。所以我们把这些要点啊，心脏不好的这些临床的表现，怎么去查心脏，我们要给大家多费点时间，讲慢一点，讲细一点，讲清楚一点，明白一点。你现在不用没关系啊，你现在不做和不能坚持做，做不到没关系，但是你绝对不可以不知道啊。我们话就说得非常的坚决，这是实践总结出来的，他既能救别人，他还能救自己。哎，这些你就可以查，啊，我们后来发展到什么，连你的心脏病的轻重我们都能够查出来。这个东西啊，就怕你认真，啊，你大量的时间啊，你去分析，你按你的左手的时候啊，有一点疼，哦，我说再给你按按右手，右手一点不疼，哦，你这心脏轻。你左手按着这个啊，给他检查的时候按着疼，右手也疼，哦，好了，又上一个台阶啊。当你对他呢按右手的时候也疼得不得了，又上了一个台阶，不仅能够查出心脏好不好，还能查出他严重程度。所以什么事啊，你得细品，是吧？你看着简单吧，简单简单的不得了啊，没法再简单了，但你真正悟进去那可不是那么简单，是吧？除了查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可以查，就我刚才说的后背啊，第五胸椎， 有的人一来，哎呦，疼极了，甭问了，心脏不好。那是什么穴位？那叫心腧。心脏在人的哪面啊？啊，有时候我也跟大家问问，还说左面，我说对吗？啊，对。啊，有的呢就疑惑了，你看，所以有些人在这方面的知识啊，啊，你要问第二句话，有的人就不敢。多数人，绝大多数人都在做吧。右边的有没有？右边也有。所以什么事儿你不能说绝对了，什么都能调好了，那你就错了。什么事儿不要说绝对了，任何情况在临床上都可以啊发生。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至阳穴，后背的至阳穴，这是督脉的，也特别疼。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你心脏好不好，这不下来了吗？你去查查，把它呢，我说的这些是吧，你都去查查。另外你还可以关一关，关一关你的舌头。说你讲心脏怎么又讲舌头？对，你看，所以说说的这个心，又要说手，说手指，还要说什么？还要说后背，还要提舌头。舌头怎么回事？舌头是舌为心的，而且通过看舌头能了解你的心脏。那这就是这特色。什么叫特色呀？是吧，一看这人要没舌头尖，甭问了，您喘气费劲吧？啊，是啊，没错了。一看舌头尖挺红的，您是不是经常心跳啊？啊，对呀、啊，啊，心烦是不是？是。哎，这就是啊，这就是中华民族经过一代一代的人，通过啊临床凝塑的无形的资产。人们现在抓的都是有形的资产，它有它的特点，不是简单的我们讲一些知识就完了，不是，可能很多朋友都能听得出来，它都有一个主旋律啊，要跟着这个季节走啊。特别值得欣慰的就是呢，大家明白了，不单是我们在广播上讲知识讲方法有一个结合，我们现在讲了什么呢？就结合夏季养生啊，夏季养生要结合什么？要结合心脑血管疾病，还要结合呢冬病夏治啊。什么叫冬病夏治？你看哮喘、关节病啊，这不是吗？啊，到天凉的时候这些病就什么了，就加重了。你不要等加重了难受了我想起来了，哎呦，你年年如此啊，你得开动脑筋了。如果我们提前做一点工作，何必到天凉的时候我们让他受罪呢？哎，什么叫超前呢？所以很多朋友通过这个，哎，慢慢捋顺了。上半年的工作需要做的很多很多，啊，要把功夫要下在上半年，啊，上半年你做好了，你下半年就可以吃果子，种瓜得瓜嘛，是吧？种豆得豆嘛。啊，你不动，你不动，那到时候那是什么情况？啊，这就清楚了。所以大家呢，结合着冬病夏治，是吧？春夏养阳，啊，这些关节病，啊，风湿病，这是什么？这阳虚了。这阳虚怎么虚的？啊，就是受寒，寒伤阳，受湿了，湿阻阳。那然后有的人就纳入了恶性循环。伤了阳，阻了阳，阳气不展，就发冷怕冷，症状加重。伤了阳以后，他不想动，不爱动，他更没法好病了啊！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进入了恶性循环，走不出去，无奈无助，不知道朝着健康这条路应该怎么走，不清楚啊！所以我开展的工作，关节病、膝盖呀、啊，大的说啊，膝盖呀、啊。腰椎呀、颈椎呀，结合着这叫借天时啊，借天时。什么叫借天时？这个季节，这时候是不是血液循环快了？没错，啊，这一块啊，对我们身体的循环，那、啊、就是非常有利啊。你用这个快去干什么呢？去把体内的啊，这寒血、湿血、风血啊，给它排出体外。排毒嘛，我们把它都称为毒 啊，都成为垃圾啊。这垃圾我们说的这个里边的内容范畴啊就比较广了啊，其中一部分包括啊我们这个自然界的，把这些首先这个啊把它排出去，它排出去了啊就不影响你，减少了影响我们啊经络的通畅，气血的循行啊，然后我们的关节啊把这寒邪湿邪啊阻碍我们这关节，它一阻碍之后啊它影响血液循环，是不是促使它及早的老化硬化钙化呀，退行性病变，对呀、啊、是这样。那所以有时候一老化一钙化中，当大家没办法了啊到医院去看去，哎这个老化是老年的常见病啊，是吧，没有什么好办法。你到医院看去都是这样说，包括一些腰椎啊也是一样，真的是没有办法吗？不会的。人家为什么百岁老人啊，最近我看了这个电视啊，鲁毅这些老学员们，你看看他们的，是吧，你看看他们在回忆延安的那段啊生活，哎呀一打出那个字幕都是算都是八十多九十多，最年长还有102岁，你看看人家那说话那个反应那个精气神，那说明什么？这就我们前一段人，那就说呢音乐吧，是不是那时候呢甭管生活条件苦啊，到了延安都唱歌，哎呀这个就给我啊我就有感悟，就有我启发，人的心情非常重要啊，这些我们都要不断的去收集啊，我们讲的话都有大量的事实啊作为依据啊才能讲啊，不要随意讲。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您好，李老师。 哎， 您好，您好， 好，好。 哎呀，我是木鱼园上的。 哦， 在之前呢，这好消息是那个我姐姐给我介绍的。 哎， 我以前就不知道这有这么个好消息，哎呀我真后悔了，后悔我知道太晚了。 不晚不晚。 我知道太晚了。 嗯。 我买书。 对。 按您那个书上做三步曲五步操。 是的。 后来我这个翻手特别认真。 嗯，好。 我呢就是我这推肚子吧，推了十几天就见效了。 嗯、哦。 十几天就见效了。 怎么见效的呢？知道 就大便就什么搓痛快了，以前不痛快。 哦， 就以前那个大便可费劲了， 把肠胃推通了。 从年轻时候就不好。 哦， 从年轻时候那接触的大便来吧， 嗯， 扁形的， 嗯， 又细，就跟那小孩排的便似的。 哦， 排特费劲，不往外走。 哎嗯， 您说从年轻也能就那样到现在了，好几十年了， 这历史太长了， 好几十年了。 嗯， 后来我听这消息我特高兴，我赶紧推肚，推10多天就见效。 嗯、看看， 排毒呢4个多月，我们就排了毒了。 4个多月排的毒 啊，4个多月排毒了，排毒就排那大便吧，又黑又味儿、 哎、 又黏。 嗯， 排那么有1礼拜， 这不是老存货， 这回就好多了。 这回来个清仓处理啊！ 现在大便可以说是一天一次吧，有时候一天多。 那太好了！ 这个真高兴。 那可不是。 真高兴！ 要早用这法，何必几十年让他受？ 我可知道太晚了，我真埋怨我姐姐，我说怎么不早跟我说呀？她说我得见效，我还跟你说呢。 对。 她也是见效跟我说的。哎呦，真是的，我天天听，一天都不落。真是的，我觉得您讲的特别清晰。 嗯， 他一懂还爱听。 哎， 可是有时候呢，就是爱忘。 那是贵人。 想过也就忘。 嗯，贵人。 听时候是非常爱听。 哦。 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 嗯。 心脏也不好，心脏不好呢，也就是那个， 嗯， 我看您这书，那书上说的什么左手心脏点摁着疼。 哎， 那还没大问题，如果右手摁着疼，那就问题就大了。 嗯，对， 我就到医院去检查，真是检查出心脏病来了。 你看看， 检查出心脏病，那个还有冠心病。 哦， 你说要没您这本书的话，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看这叫早发现吧？ 啊，那这真是的，我在晚几年知道啊，我这心脏真是怎么着呢？ 就是他特别容易心梗啊，堵住了，那家生命有危险了。 对呀、啊，您说那我怎么不高兴啊？ 哎， 以前吧，我就是干点活吧，主要是后背疼。 哦， 为什么我还没什么感觉呀、啊？就是后背疼， 没引起 重视，显不出什么毛病来。 嗯嗯， 就是后背疼、 嗯， 后背那个靠左边有一巴掌那老是疼、 嗯， 中间也有时候疼， 都不知道是心脏的原因，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你看那书上写的多清楚 啊！我就看那书弄的嘛，我就知道了嘛。 哦， 有时候吧，我要上外走远了吧，后背也疼。 嗯、 哎，要上个天桥也发怵。 嗯， 要是有时候跟家做饭吧，在厨房做饭。 嗯， 腰疼， 嗯、 背疼怎么办？我只能上那门框上蹭蹭。 哦， 上门框上蹭蹭不疼了，再接着干， 哎、 就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后来我就。这回知道了， 这回知道 了，这回知道了。您这个三不行五操， 哎， 真好，这是您的几十年的辛苦， 嗯， 哎呦，真是的，真的感谢您呐、啊！您把这个几十年的全都交给我们老百姓了，真得感谢您呐、 啊！你高兴，我也高兴啊！ 真得感谢您呐、 啊！啊，这个东西啊，你搁在肚里，什么价值也不起。你就得把它宣扬、宣传出去。 啊，您真是那样不宣传出，谁知道啊？都不知道、 啊。你说这个宣传出去，你自己知道哦。我心脏不好 啊， 心脏不好，你接着看哦、 啊。 告诉你心脏不好，你怎么去查？你怎么去调养？ 对对对对。 你看看， 对，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对对对。 啊，你说我不信，不信你去医院去查查。哎呦， 哎呦。真是的， 真是那么回事儿， 还真是那么回事儿。要没有这本书，我要不上那，还真不知道。 哎， 我 得感谢你姐姐是吧？得感谢你姐姐啊！ 我还感谢我， 就是你别埋怨你姐 姐。李老师， 哎， 真的， 你还有什么问题呢？需要我帮助解决的吗？ 问题啊， 哎， 就是现在这后背有时候还是有点疼。 哦， 还是有点疼。 那后背你贴上了吗？ 贴上了。 贴着 啊，我经常上墓园贴贴去。 哎，搁上瓷宝 啊，贴着呢、 嗯。 是不是有干活干多了的毛病？ 你现在医院你查出来是什么？冠心病是吧？ 啊，有冠心病，心脏病。 哦，你可以啊，采取什么呢？ 啊， 蘸着那个酒啊，找个刮板刮它。 啊啊。 哎， 刮后背。 哎，对呵。 还够不着啊。 哎，你是当然够不着了。 嗯 啊，找家人呢。 嗯嗯嗯， 找家人刮那个什么呢？刮这个膀胱经，啊。 膀胱经。 哎，就是， 啊、 就是中间脊椎骨。 啊啊 啊！各旁开二横指。 啊 啊！就是中心骨头，然后呢， 哎、 我们把这个手指的二横指就是两侧。 嗯嗯。 然后从上，往下刮。 哎。 你刮到哪一个地方，如果出现有沙。或者有紫， 嗯， 你看看是哪个穴， 哪有毛病？ 啊、哎，对， 啊、 你看、 啊、 他后背有什么？ 嗯、 有肺腧、 啊， 是吧？ 啊、 有心腧，有肝腧，有胆腧，有脾腧，有肾腧， 啊啊啊 啊，是不是？有大肠腧、小肠腧、膀胱腧， 嗯， 他刮到哪哈哪哈有，啊、如果内脏有问题，他就哪哈呢就有变化。 哎哎， 嗯，这多好啊！ 嗯、 是不是？ 嗯， 所以特别是夏天。啊，我不刚说了吗？ 嗯， 夏天借天时，它不热吗？ 啊， 正好促进血液循环，然后你再去刮，再去贴， 嗯嗯嗯， 啊，再加强，一下子就通了。 啊， 通了以后，你这后背就感觉到轻松。 啊， 你看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这后背好像背着个皮箱子，发沉发重。 嗯， 哎，有的是发凉，有的时候发热，什么样情况都有。 啊、 实际上呢， 嗯嗯， 他以为是后背，实际上不是后背的事儿。 啊 是我们内脏的事儿， 真的， 哎， 嗯嗯 就是前边啊，我们